田穴覆巢， 是说田色虫蚁居住的洞穴， 翻倒禽鸟栖息的鸟巢。 所谓穴，是指一切含有灵性的小生物聚居的地方。从人类的立场看来，固然只是一个小洞穴而已， 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个安宁的居所，和人的住家没有两样啊。 怎么可以把它填起来呢？断了他们的身门，绝了他们的出路， 而且还覆灭了他们的宗族。 怎么如此的残忍呢？故事：从前有一位比丘，修行已经证得了六神通， 和一位小沙弥住在一起。 他在禅定中见到 小沙弥还有七天就会死了， 于是就行个方便，叫他回家看父母。 过了八天，小沙弥又回来，比丘非常的惊讶，就再入定观察， 才知道 沙弥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蚁穴，水快要流进穴里，就急忙脱下了袈裟，取土将水堵住，使水流不进洞里，因为这个缘故延长寿命12年。 小沙弥因此更加的精进修行， 后来证得了四果阿罗汉。 说明： 比丘 是佛教对男子出家 受具足戒者的通称， 六神通 为四圣， 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 所证得的六种神通，有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漏尽通。 沙弥 为男子出家 受十戒者的通称。 故事：杭州有一位名妇，喜好杀害生命， 尤其讨厌蚂蚁、乌笋、饭菜，经常用火烧死它们。 只要发现蚁穴，不是把它填塞，就是用热汤浇灌，被它杀死的蚂蚁不计其数。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还在抱怀阶段时，就被群蚁爬上身，咬得全身肿烂而死。 朱姬先生说， 妇人疼爱小孩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想劝妇人戒杀，应该用这个案例来告诫，那么他自然就会知道害怕了。 所以朱姬在戒杀的誓言中有， 若再举刀杀生，就像杀自己的儿女一样 的两句话，一方面用来警惕自己， 一方面用来警告妻子。 分析： 所谓巢，是指所有大小鸟类栖息依附的地方，可以用来哺乳生产， 还可以躲避风雨霜雪，或者是用来自我保护，以免受到网捕弹射。 如果有不仁慈的人把巢翻覆，这和毁坏焚烧他人的住宅有何差别？岂不是置他于死地吗？在《太上宝寺章》说， 凡是子孙灭绝的人，都因为他在前世时侵覆鸟巢，毁坏藏乱，焚烧山林打猎，竭尽择水捕鱼，堕胎损子，犯了第1620条规章的人。 看到了这段话，那些没有子嗣的人 更应该要赶快的反省啊。 佛说， 若是见到有人爬树、捕取鸟蛋、下水捕鱼，这时候应当默念宝圣如来圣号几十遍，就可以让他们脱离灾难，这也是一种救助生灵的方法。有的人会说， 应该先人民而后再去爱物才对呀，为何现在都只教人爱物而已？ 我回答说，对人民仁慈比较容易，而对他物爱护则较困难。如果敢残忍伤害其他物命，那么他必定也敢害人，而一个人若不忍心害物，那么他待人的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华严经说， 我尚且不忍心让一只蚂蚁受苦，何况是对人呢？ 古时候商汤看到猎人捕鸟而交以， 网开三面，不要一网打尽啊。 他推此人心给予百姓， 所以仁德则披天下苍生。 齐宣王不忍心见牛无罪要被杀而发抖，孟子称赞 齐宣王有人心，足以施行王政。齐宣王若能扩充此一人心，就足以保有天下。 假使秦国的大将白起能存爱物之心， 就不会在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00,000了。 所以爱物和爱人同样是 出自一片人心。 如来在因地修行时，因为怜悯鸽子被老鹰追逐而加以保护， 于是割下臂肉喂鹰，心中没有一点悔恨。 这种大慈大悲推展到极致，不但充满十方，而且洋溢万劫。 谁说爱物的人不能爱人呢？ 所以一个人能做到心心救苦， 就是观音菩萨示现； 能做到念念行慈， 就是弥勒菩萨下生人间。 故事： 宋朝的苏轼，字子瞻，他在东坡建筑了一座房舍。 东坡在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县东， 因此号为 东坡居士。 他的书房前种了很多竹子、柏树及杂花，整个庭院都长满了树木花草，各种的鸟类也就在此筑巢。 东坡因而禁止儿子及仆人去捕捉， 几年之间鸟巢就都筑在低枝上， 而鸟巢中的蛋低头就可以看到啊。 从前听说 鸟类做巢都离人很近，目的是为了远离蛇、鼠、吃枭、鸳鹰的侵害呀。 现在的人却要吃掉他们的小雏鸟，侵覆他们的巢穴， 这岂不是比蛇和猫头鹰更不仁慈吗？ 从前冀州地方， 冀州在今天的河北唐山市西北， 有一个薛家小孩爬树探取雀巢内的小鸟， 在他之前已经有一条大蛇在巢内吃幼雀。 小孩一看吓得嘴巴大张，蛇就窜进小孩的口里，小孩随即掉入了水中。 当被救起的时候，蛇已经吃掉小孩的心脏，小孩跟蛇一起死了。 又在宋朝时，有一位姓朱的人喜好翻覆鸟巢，尤其是讨厌蜜蜂， 每次看到了蜂巢，无论它有多高，一定是架着梯子上去破坏。 后来生了两个儿子，肛门都闭塞不通，不久就都死了， 竟然从此绝嗣。 慈寿禅师说， 世人多杀生，遂有刀兵劫，负命杀汝身，欠债焚汝债，离散汝妻子，曾破他巢穴，影响各相似，洗耳听佛说。 意思是说，由于世人杀生太多， 所以才有刀兵的劫难， 欠他人的命就来杀你的生命， 欠他的钱财就来烧你的屋宅。 有人离散你的妻子， 是因为前世你曾经破坏他的巢穴， 这种报应的影响， 道理都是相似的呀。 所以要 多洗耳恭听佛所说的开示啊。 附录歌曲《刀兵劫》。 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填。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图门夜半声。 这是真话呀。 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填。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图门夜半声。 说明 慈寿禅师 就是宋朝的僧人法胄，杭州徐氏，依明治寺圆湛法师出家，原受具足戒，听习经论， 后来参访瑞光圆照法席，契机而开悟， 先住北京天波四千香山， 被召往东京惠林，